美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十一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南下冷空气的影响，今天白天本市有四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六到七级，风寒效应明显，体感很冷，外出要注意防风和防寒。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七级，最高气温二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低气温零下九度，最大相对湿度4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FM87.6，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听众朋友，请听王月波演播的长篇评书《启功传》。 一代大文豪，晚景凄凉不自聊，闻道故居犹可觅，西郊仿佛门前胜小桥，仿古客相邀，发现诗篇壁上抄，愧我无以参议论，没瞧，自作新词韵最娇。这首《南乡子》啊，是启功先生写的。写的是什么事儿呢？他说有人联袂至西郊访曹雪芹故居，余因病未可前往，加诗连篇，予以愧难记作。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个71年的时候啊，哎，有人说发现了曹雪芹故居，在哪儿呢？在这个京西北京植物园这儿。就因为这家拆房，拆房拆的呢，把这个旧墙皮呀、拆掉了，发现呢上面呢有这个诗句，哎，有人写的诗，而且呢有的书上记载啊，曹雪芹晚年比较潦倒，就居住在西郊。那么有的人呢可就借此附会，说这个地方呢就是曹雪芹先生故居。而且呢这个消息传出来呢，又发现一地儿。这俩地儿啊还互相争论，他说他是真的，他说他是真的。对这个事情呢，启功先生啊是坚决的不信。而且用启功先生说的话呢，是打死我我也不信。他不是对这个曹雪芹故居啊表示怀疑态度，应该说呀是根本就是否定的。而且呢还有很多呢官员呐、学者呀、研究专家呀纷纷而至。当时呢有很多文章进行讨论，也有人呢约启功去，所以他说有人联袂至西郊访曹雪芹故居。 余因病未克前往，我呢因为有病我没去。实际这是当时启功的一个推辞啊，他根本就不想去。家事连篇，余亦愧难继作。这些人呢去完之后呢还写了很多文章。我呢实在的是很惭愧，我不能够跟着你们一块写了。就是讨论曹雪芹故居的这个文章啊，我不能做。所以他写了这么一首《南乡子》。他说一代大文豪啊，晚景凄凉不自聊，这是指曹雪芹说的。闻道故居犹可觅，还能找着他那故居西郊啊，在西郊。仿佛门前呢圣小桥。这个记载上写着曹雪芹先生门前呢有那么一座小桥。哎，正好这家呢门前也有这么一个小桥，这就成为了有力的物证。仿古客相邀，大伙儿都是去仿古的。发现诗篇壁上抄，就是这家这个墙皮不是掉了吗，上面不是有诗句吗？但是这个诗句啊，在启功来看呢很不公，水平也不高，是不是曹雪芹写的呢，这个根本就无法证实。所以他对这个诗篇呢也是持以否定态度的。愧我无从参议论，就是他这是反话，他说我很惭愧，我不能够对这个诗篇呢致以褒贬，因为什么呢，没瞧，我没去，我没看。自作新词韵最娇，就指着自己这首南乡子，您看那诗您还不如看看我这首呢，我写这首词写得不错。自作新词韵最娇，实际在写这首南乡子之前呢还有一篇啊小序。哎，他就写明白我为什么要写这首词。他说近年有人寻曹雪芹故居，与西郊见二处啊，俩地方，何者为真，争论未止，或以见寻，有人老问我，复此答之。我写这么一首诗啊，我答复他们。哎，那么于年四十以前，迁居十次，以此推论理自见也。启功说自己啊，我四十岁之前，我曾经搬过十次家，我住那地方太多了。那要说启功故居啊，你说哪是哪不是，这有什么可争论的呢？哎，由此推论理自见也。我拿我自己举例子，我给你们说说我的事。词曰，议论乱如麻，遗址重重不易查，众说之中俱可信，无差，事理分明莫以加，漂泊是生涯，数月安居以足夸，贫道一追无力处，搬家再有三间不算夸。这就说呀我启功自己的事儿，你们议论乱如麻，讨论这事儿，遗址重重不易查啊，到底哪个是啊，这玩意儿也说不清楚，也不好查。众说之中俱可信，无差，谁说都有理，事理分明莫以加，漂泊是生涯。底下这句啊很惨，这启功啊，您要听了咱们这段启功传知道，他少年之时一直到他成年啊，四十岁之前那个生活很漂泊不定的，日子很苦。数月安居已足夸，我能在一地儿不搬家连着住几个月，我已经感到很满足了。那么我最穷的时候，贫道一追无力处，怎么办呢，就得搬家，再有三间不算夸，我就再有三间房，多有三间房，又有什么值得可炫耀呢，又有什么讨论的意义呢。那么通过这首词啊，也就看出来启功对人生的一种态度，而且治学是很严谨的。哎，不能够凭空附会，你说哪儿就是怎么回事，那并没有足够的证据。 所以好多人让他一块儿去看的，去讨论的，他也不去，他就是这样的性格。得了，这首《南乡子》给您啊，说到这儿，咱们书归正传，接说一段启功传。上回书啊，咱们说到陈元老校长的晚景，身体呢又不好，得病了。那么有一次啊，竟然死在家里头了，啊，俩多钟头啊，愣没人管。所以他这个二孙媳妇呢，启功管的叫曾大姐，急了，就跑到这个中南海国务院信访处了，给周总理啊写了一封信，反映这情况，就要求啊赶紧把秘书给放回来。您还别说，这封信呐，还真起了作用了。那么周总理呢，看没看见这封信？是不是周总理亲自过问和安排的？这个事情呢，启功先生在自传当中呢，倒是也没提。反正啊，这封信送出去不久，就把刘乃和呀给放回来了。这样刘乃和呢，能整天呢看着这个陈元老校长。那么这位洞察历史的老人就这样啊带着遗恨走了。那么启功先生呢，对于陈先生陈元老校长的故去呢，是十分的悲痛。在他写的挽联呐、诗词啊和文章当中，多有这样的感情流露，在这儿呢咱们也就不继续了。他对陈元老校长啊和这个辅仁大学那是非常有感情的。对于辅仁大学的创办者还有其他的一些个老先生啊，甚至年轻的同仁们和他的学生们，他都特别有感情。他在自传里边呢写了很多关于他们的小故事。这个辅仁大学呀是创办于1925年，那么是这个英华老先生创办的。英华老先生也是满族啊，这个老姓呢是赫舍里氏。英老先生字敛之，号万松野人。这个英老啊是一位啊虔诚的天主教徒，而且学识呢特别的渊博，曾经啊主办过大公报，还办过这个温泉中学。您在这个温泉中学的旧校址，哎，门外头南面那个山上刻着水流云在四个大字，那就是英敛之摊的手笔。那么在这个20世纪初，这个各国列强呢，西方国家呢开始用这个庚子赔款呀在中国兴办教育。庚子赔款您都知道，就是八国联军入侵北京，那是在庚子年，光绪26年，要说公历呢就是1900年。他们在中国办教育呢，很多西方的教会也在中国啊办学。在这种背景下，那么这个英华英敛之呢老先生就写信给罗马教宗，请求啊派专门的人才啊来中国创办学校。那么最开始呢，英老先生就联合其他人办了一个学术团体叫辅仁社。后来呢罗马又派了人，哎，这才办起来辅仁大学。那么咱们前文书说过，这个陈元老先生呢，他是一个啊宗教史的专家、历史学家，他本人也是基督教徒，是路德派的。哎，他当这个国会议员啊和教育部次长的时候啊，曾经 写这个元代的历史，里边呢有很多涉及到天主教的历史问题，曾经就向这个英华英敛之老先生求教。那么呢，英老就把自己收集的资料呢补充给他，所以他跟这个陈元老校长啊，打那会儿就结下了友谊。等这个辅仁大学建校呢，英华就力排众议，请陈元校长，哎，来出任这个辅仁大学的校长。当时很多天主教啊，不赞成这个陈元来当校长，为什么？他们不是一个教派，哎，他们是天主，这个陈元是基督。那么这个英华老先生啊，不拘泥于教派之成见，他深信呢，陈元先生这个人品跟学问，所以呢是坚持己见，力排众议，正式的聘请陈元担任辅仁大学的校长。那么自此呢，辅仁大学呢就成为了学术的大学。那么陈元先生当了校长之后呢，那把这个啊很多有真本领真水平的学者聘请到学校来任教。哎，他不拘于哪个党派啊，什么属性啊，他是哪个大学出身呢，他有什么宗教信仰啊，哎，他就看这人的真能耐，真有水平我就用。所以当时辅仁大学呀是人才济济。那么当时和这个西南联大是南北齐名。那么这个启功入辅仁的时候呢，正是日本时期，哎，就是在这个沦陷期。这个辅仁大学呀，这里边还有一个驻校代表是日本人，日本人派来的。这个人呢叫细井次郎，监察校务。但是呢，这个日本代表啊很识相，他在辅仁大学呢是不闻不问，听之任之，可以说给这个学校呢没带来什么麻烦。那么日本投降之后呢，这个陈元老校长啊还很友好的，哎，给他送行，也称得上是礼尚往来。当时启功呢，又想在北京啊工作，又不愿意当伪职，还想跟陈元老先生学习，所以呢他就跟很多啊青年一样，纷纷投向了辅仁大学。当时呢在那种背景下，启功还曾经写过一首诗，说金台闲客漫浮离，岁岁樱花废品题，故愿人兮红寂寞，平无春晚露凄迷，孤零伟地压空造，华表甘云鹤不息，最爱李公桥畔路，皇城未到凤城西。什么意思呢？皇城未到，就是日寇的那个魔爪还没有伸到辅仁来啊。最爱李公桥畔路嘛，李公桥啊，那就是辅仁大学的校址所在之地。这也得利于啊当时辅仁大学呢，是一所教会学校，所以日本人的这个势力在这儿呢还比较小，所以这儿的师生念书啊还是挺踏实的。当时呢这个时局啊动荡，那么两个银元可以买一袋白面，就两块大洋买一袋白面。但是那会儿那个物价呀就跟股票似的，时涨时落。学校呢管财务啊，管收学费的，他就得算计。算计什么呀？算计这个收学间呢，收伙食费啊， 到底呢是收这个大洋好啊，定价呢，还是按收白面好？我不知道这个听众您懂不懂。有一阵儿啊，发工资啊或者收钱呐、啊，定价目啊都按粮食算，因为物价不稳定啊。到了解放后五几年，一到官饷的时候呢，还不说呀，官多少钱呢？还说官多少斤？那是按小米儿算。哎，您比如说，您上这学校当老师，怎么给您工资啊？您的薪金是多少啊？一个月呀，120斤小米儿。那么怎么发呢？这钱呢？就是当时小米儿多少钱一斤，乘以120发给您。反正您这钱呢，永远够买120斤小米儿的。这个白面呢，也是这意思。他这学校老得算计，是收钱好还是收白面好？所以这个启功呢，他不是干过3个月的委职吗？哎，他从这个敌伪机关来到了这种皇臣未到的清静之地，到了府人之后啊，他有一种啊解放的扬眉吐气的感觉，他心情特别好。他一看学校啊，这个会计老算计，管财务的这几个人呢来回算，他也冒了点坏。哎，心情这么一愉快呀，他写了一个顺口溜。他怎么写的呢？他说银元长要银元，银元烙要白面，买俩卖俩来回算，算来算去都不赚，算的会计花了眼，算的学生吃不上饭，抛出唯恐赔了钱砸在手里更难办。嘿，您瞧他对当时啊这个事情用这么几个顺口溜啊，哎，写的特别风趣。这个启功特别爱写顺口溜，写了好多。当时有一个校医，这校医啊可不是专门的啊专职的医生大夫，他是生物系的主任，张汉民张先生兼任。这个张汉民先生啊，他是生物系的教授，他教课呀特别好啊，非常之高明。但是他当大夫啊二把刀，不太高明。他给人开药啊，甭管你什么病，就给人开消脂龙。消脂龙是什么药啊？消脂龙是当时的一种消炎药。你要是吃这消炎药再不管用呢，就给你打这个防疫针。要说呀，这也不能怨这个张汉民先生。怎么回事呢？当时这日本人呐非常残忍，他要知道你得了这个疫病，就是传染病，他就活埋呀。您比如说那会儿得了火力拉了啊，还有这个肺病，您比如说肺炎啊、肺结核、痢疾这样传染的病，那日本人就活埋。所以这张先生啊，他就给人呐开这个消炎药或者打防疫针。你呢就是到这个校医院呢，有时候也找不着他。就鉴于他的这种情况，启功给校医生物系的主任张汉民先生啊也写了一首啊顺口溜。这个顺口溜是怎么写的呢？咱们下回接着说。 听众朋友，王月波演播的长篇评书《启功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徐北威，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